晓得呀，杨女在亲生子女下就同等就的，所以邢芳芳是隔壁姨妾合法的继承人。谁妾和他是金彩萍听见，可是歪当裂的了，听得了不想干活。这两个人虽然说是亲舅，就说本来三个是有高呀，但是现在为止十万块洋的，但反而团结起来共同对我者。你说心里想还有一把手盘了还，晓得吧？搿张洋女个必须辣辣洛西山个手里向，搿个洛西山辣辣半个个门前已经被你拉住过来着。搭你讲海个呀，你拿搿张必须嘛卖拨你，代价是一万块。只要你不做半点子，我搿张必须娘了。搿么呢？搿场官司你是翻得走来个。不过洛西山个人门槛就好进得来。真叫与那位子娘三个不好子个泥巴是干唧唧活个呀，他说邢芳芳肯吃你两万块，那口里王家水会得带过去个。哎，这个事情那还弄法呢？眼睛们这个情况有两句闲话还要讲，真叫绝世逆从，情况不免。所以个金彩萍即使急得来各位去佛法，先叫我去送急诊。谁猜过那么最后了，怪他自五早我们就一摇天也很困扰。天蒙蒙亮，眼睛起身在，师傅鸡蛋不来得及吃，脑子里勾点心，大致在虚荣，心急慌忙勾搭发油门口来等个罗师弟。现在一面忙一面吃，罗师弟们分见面，那点米白鸡蛋疙瘩吃得了，粗方不多了孩子呀。阿姐呀。 金彩萍娘带头机关的俺改翻了这样的老乡，搿只隧道是辣胸口的路，平常辰光多走走点点路也还脚底痛，今朝一个多钟头等下来，刚上过弯去爆发，搿人已经瘫子下来个这样。 阿姐呀，阿姐呀，你还是困着啥？ 说得出眼死个嘞，十万块性命皆贵，困得着个。 阿姐呀。你哪样子啦？ 哦 哟，阿姐啊，看上去今朝搿场官司嘛，被一死脱子了，无几个做哎。哦哟，阿姐啊，那个药呢？药阿带出来了。 金彩萍眼睛辣包里向拿出来一张药瓶，头名盖头捏得紧不够呀，一时头那么想都不开。 眼睛抢过来，把你盖头开开，随了水心里向带着一把药，三十滴嘛，三十粒，三个菜肉头上还一把药。收过来嘛，阿姐啊，来来来，快点吃下去呢。 金彩萍哭哭出着喊三声， 这个一路不要吃之后去用不了等待开庭的这样马上还等你龙王打去拜拜这位眼睛挪子两里牙屁股来智力下一时虚荣挪起来哈子也可以挪个牙一直我去哎妹妹啊 那 放在袋里下去收一些娘我休息休息了再说啊 给我们那追孩子啊 哎 才来自你金斗门嘿李先生客厅的来得头当中一只火台两旁边有几只来灯现在娘你身体受得我来嘛阿姐啊 哎 你俩高头谁空吃口灯来不是个不晓得个律师的阿来了不来我 今天客厅警方方案出场为此要证明自家呀女生们们一定要去弄个老师谁偷得来管 那么至少说你知道谁带着上孩子了 哎 少来不带我屋里想来一道呢老婆打着电话来通上气门哈哈乖 哎呀妹妹啊妹妹忘记他呢 那 警方放的是一句话还是李爷家谁呀你晓得老师谁拒绝吃弄是个眼睛人呀所以母王定来老师这么不离哭是个这样这个一来的谁不能来把你通气的喂 透明的邢芳芳谁个把你谁是有搞呢这些都有真正的种事体吗阿姐啊 哎 打出人光的水帘子也拉低呀努力配出来忙着王府岗里一抬头嘛谁反是大节奏 嘿还要挂紧用这个戏剧呀格林上个透明人呢阿姐呢有本事是高爷不本事像我们这个老的 哦哟还在还在为是刚刚眼睛们这个时期吧今天个大故事但是大的人大不云我一点的不我都唔不来黑呀不瞒你讲我心里想这个送着别动这个气上不呀 哎呀今天个问题归结了老老师牺牲了呀、嗯、妹妹啊 哎 我把你俩搞定的命运是 那还假 哦 哟阿姐啊你快点生呀 哎谁要看个女人还有良心子喂 你这两高头侬希望寄脱了老师的身浪向那些这个情况已经起自根本的变化老师的耳当中已经拿个笔才得知过来的这个女人非是等一之辈后又舌头结棍的介绍部分的地头在浪上海拿个张笔去马不知金彩兵到谁彩货为得享受哎不离发言就是自家儿子大刚是切的情况发了了代理的而且个人已经带着相当深的深度马上当起来都改变之意谁带情况发讲你也太为个咱必须可以的不过也答应我一个条件马上带你儿子去登记结婚证据是带我水里向答应给他故事不让我生了那是不得了的一是俺公一是我公非得与中共的外交委员唱功可不得说的是三米宽哎介绍以来啊居然不理大大之目的走至丁芳芳的阿婆来孩子说你知道白子丁芳芳在上海来为会在你之亲自搞一大白子来神农家就是在大家说以来的芳芳身高不现在比十三级顾不为要松一后面不能给把他一根干也寸步不理半无害理今天一听着谁高的马正发油而来以来这一个位哎这是科技方方家不方便哈家与海物也他你自告老师谁说家高夸家不马正谁对嘴干什么娘我谁得发油的来毛毛口两个女人不吃阿来了就是来我也妹妹家进去搞记住你中国给搞个呀根本等些法庭了中国也办对个咯这些人光是发破子这该子法国的民公事公办谁发过三千年一次以人们心两三的错所以最大该大发有门口贴门跟谁给他对待着你下一头 谁才和眼睛就好记得嘞你对着俺一头嘛已经不是科技了孩子呀哎阿姐呀 啊率先科技的那叔叔俩来不及走啊嗯不来发俺俺对比大大理想 哎呀妹妹呀 那说来着 哎呀你来着谁来着呀 五 点钟光就没睡袋子给的哎呀一点七点钟啊看个不得阿姐呀你两个多钟的等着我来着 哎呀三个啥单位 我单位还了呀喏你这个阿姐呀没说的有结婚的过 奶奶 老法官回去呀这一面 妈妹妹一米了了吃一下喂。 哎呀呀妹妹啊、 哎、 听着呢李亮上海我整个心里难过嘞中午吃饭、哦、 真的 哎呀阿弟呀、 啊、妹妹啊 那哪呢家呢 没十五年 那个有个 没上人光带上海来个家 十年就来个呀 可么上了不是带你屋里来呢 哎呀阿弟呀、啊你是十分吃个苦 哪了 收拾还没搬出呀 哦 刚你离不出子嘛体老不十三像老太爷那个慢腾腾慢腾腾而且他发气车病咕哩哩咕哩哩我是心后掉来干了那个电话啊你晓得个呀我有晕车毛病个呀一直一来不得在收拾我来一坐上海就麻子我来哪能再来可能都能 哦是这个道理了这么是谁妹子啊 啊 你今天一狗子来个了为了那个小舅的一代来个家 小舅的 嗯 阿弟呀、啊、我一分两个小新娘嘛还得来上小舅的呢 哎呀那我心方方喂 啊来我方方、 哎、 一道来个呀我的是一条路个 哎呀是谁妹子啊 啊 那到你们哪一点了不叫应该两点了喂 耶那这样呢该到上海来我要到上海来还是一条路 的了你要来边忘记他娘那你俩高的们应该是一条路 我的阿弟呀不过男人我来该才是一条路的 哎呀那个有啥个意思家 哎呀这一点嘛咱要到后庄上开个呀 哎呀是那路的气 那你知道吗一条路是啊一条路高的那铁环不是我摸不上路的 哈这哈这哈这个总是地铁去高里在根本是新妹子啊 啊 你今天哪还会得打顶方方一得来个你 哎阿弟呀十来五开门方方个小细娘真正做孽狗给奴的子当通知什么接来心里乐来落落三天的给来新娥的呀给我的阿姨呀我公园里面时常开个法院里都分开个个那下呢我十三人光到上海来嘛是能阿姨领我上来个今三个当口我的妈死他子没把你收留我嘛为啥说也是能阿姨送我五来个十多年当中七万在一上都是进入到五线终点谁是能阿姨帮我个忙个呀我个一本账那心里再再轻伤的当你们都在呢我将别去看到子今朝所以了离庄子去嘛非要能阿姨陪我一道上开个那就晓得个呀我里个你妈用个呀不杀心然呀听着这个两上海我的心里难过嘞总是在我想到我的阿姨临时人光带我说个要照顾芳芳照顾芳芳我吃做饭个呀总要搞点道理个咯所以了还不在不嘛跟你上来再玩 你还会什么面对失灵了还玩也是我进菜瓶上拉了阿姐你这个哎呀呀是谁妹子啊 啊 这个是吃嘞你今天是辈子芳芳来打官司个咯 阿弟呀到狗血人光我要到那摊开天窗十两五载芳芳个养女身份嘛该到法院里调查来听听说说嘛明明白白个我帮个忙该是养女不帮个忙该神就是养女我是养了你个狗草欺负了都作用的呀 哎呀是弟妹子啊 啊 那个只是啥个黑话那还是你不起作用嘛你更高不至于个这位根本你得试试口娘你今天那个事情嘛那还白呢 门儿啊 嗯 根本叫啥呢阿弟哎我里要尊重事实叫十日五在外定家阿弟呀、啊、那咱一桌子嘎罗西呀也太不到台面了那个只有多些人光发过面孔一般十七年能围绕证据提起公司依法破除三年的因哎呀那阿弟呀这太极不着十步米能要得几块个 哎呀是谁妹子不能在那一说是我心啊哪个走啊哎见女吃的菜阿吃过来你了要是等我可能去给他公司但我去那不说子你个贼 三两米 你猜我真的睡着冰冰硬个这样用作的是努力一张一样老么现在我一张老不得阿弟呀你拿个啥呀什么 妹妹啊死气带子给个地步这样 想不通咱们不用咱个贼阿子啦这关你俩到底个命不人家都夫妻不人家哈我可为是干完趁在带里下大方有力的东西去告一下谁有太扯个秋子用不到开瓶别人之外是干你们这个恨子落去刷刷个猴子 对呀、 啊、你 又不是他那个种样子，我是谁驸马？ 受着受着受着受着啊！哎呀，不够是弟妹子啊！ 啊， 搿张笔举了难受的，侬算看见没？总归有点不大放心的呀。哎，你姐做来当时一场空呀，搿张笔举让我亲眼目睹裤子一口嘛，我话有这个干的，细子嘛开眼啊闭个嘴。 阿姐呀，听着呢，李亮上海，我们公公为啥好讲呢？其实呢，都不相信要口口么好个，袋袋里向摸出来一张纸头，那侬看口口吧， 精彩的个手脚，搿么叫报道？这都要报听过来，努力恨得百分之三，望尽其狼一刀，两只脚了上头，一是大，一是泥，各种身头是比贴人包围要活络，眼睛一睁，搿张纸头已经打来一只，不走的来带荠菜和妈妈。妹妹啊， 阿姐啊， 怎么这样的本事？那家 荠菜花是开心哦，一是拍水，一是舔脚。哎呀呀，阿姐啊，想不得你是个一摊本事，我真真佩服你做哎。 真真好本事哇啊！发邮里张通知书达来百分之三，这西方的人认为别国有巧妙不同，叫啥能精彩评？男有一套，女有两套，我不是哭啥开不能听听，非门开条江湖，要讲神得个恶人， 外面养吹了。金彩萍气得了昏天黑地，西装来努力大概一部胸部， 谁彩花是暗娃才是冲上来枪枪两个人。 哎呀呀， 你个把红心， 你那个三嘴心， 你那个黑眼睛， 你那个心思，那一种心眼一种苦啊， 你推上人来不上命， 上来个头 冲那个军， 我来推进不敌， 我的母不养晦， 用三用四 不战胜。 老师听到抽子起来个的平常是个狠客，今朝双酒难敌四水，多少吃到自己亏了孩子。哎，但是这个亏得不白吃个，留下来法庭上辩论起来也是那个道理。邢芳芳门前立一立大功，这个谁家吃亏谁是便宜，大概谁是这个意思吧？就说两高头还要伸过水来打，边上过来一个人，脑里得意了，不许打人。 那啥人啊？背着来从东部孩子，这个这个。 哎呦呦，那个味道是一种啊，亲姑奶都叫不是完，等你开店， 你赶紧开啊，别拉去啊！ 我的里头来个，你对啥话等我讲下子呀？ 里头来个， 讲你个， 俩高头对门前的个位姑娘一口，只看见你面孔油嘟嘟，眼睛亮晶晶，眉毛细雨上鼻梁高于天，一戴小金一么两倍不知人。身材美匀称，身量美分明，年纪年少是颇受计惊人，是我见过你叫你家与你争。 你 是啥人？ 邢芳芳。 芳芳， 你的言话还讲个，为啥要动手打人呢？该他是人民法院一举动，谁应该负责任的？ 啥奇怪，今家的邢芳芳，那老荠菜和金彩萍眼睛里向看出来，特别神气，特别高大。为的啥么？因为那个哑女身份，法院里向已经肯定是我来的呀。眼睛们是个六十岁，一大子过去，再有一张王牌落空个子。看上去，搿场官司没得办法翻转来着。眼看一个穷丫头，马上就要变成功一个财神菩萨，这个他的神气。威风高大，仗义浑身金光闪闪。搿种人就何会变得嘞？本来是穷凶极恶，恨不得要吃人才。加上一些些辰光，变得瘦子瘦的嘞，三骨子米呀，是个子呀。啊，啥男谁是芳芳啊？哎呀呀，说长得是个傻子家。 哎呀，芳啊！你真正越长越别致的。 哎呀，巴不得呀， 你是也不认得的喂。 爸爸，我是荠菜花，那个婶婶呀。 阿芳，金彩萍，那是那个娘娘呀。 哎呀，你是也认过吗？ 你们哪个那个呀？ 婶婶。 哎呦，不够当个 娘娘。 哎呦呦，太真难 岁。 你十几年分口见的吧？ 哎，是呀。 这样不带进家了，该的吧？嗯。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我心里想真难过，不晓得你到啥个年代哇？ 哥哥， 阿姐啊， 哎， 那么你到试试看呢？啥个年代家？ 哎呀，奶奶啊， 哎， 芳芳说的对个呀，你才是自家人，弄得个种样子呢。我们心里想，还是说不出啥个滋味了哩呀。 对个呀，芳芳，你我才是福多大利美身，我仔仔细细想想，我心里想实在叫难过。可桩事体才是我不好呀，我去干啥个头领上，我实在对不起人呀。 阿爸，那天光你老亲夫人了，无情无义呀。实在娘家春妇难了，不办法呀！ 你想想看，娘，你到娘娘的男人，忙着马来西亚一走的，我的男人哪一起来同干啥子？这种日子是不晓得么还过下来的呀！你不相信，等你屋里下去看看么，谁晓得子？这种日子是真比往里为也苦啊！ 阿芳，你在这看你个娃子。还有想想你的口齿哥， 天错没错没，总归是你不好。你随便那还要牛脸，你谁分个？ 哎，阿芳啊！ 哎呀，芳芳啊！ 我们两个都算神。 把送破嘛，既然你已经认识错误，而且那白三子，我还应该原谅你子。 娘娘， 哎， 假使你真的明白过来子， 那么今日做人应该换一个方法，应该高一点道德，不能够再这个不择手段的。 金钗瓶下苦肉计，一功夫出，神之美啊！但是菜花茫茫，抓紧时机，趁热打铁，快点跟上来呀！ 对的，看看那定性还是要。那我们聚他起来，百姓比那为也深刻，为也感动。各种骗人的本事们拿出来就是乖。 哎呀，芳芳，你都深深的口吃，还是十分饿的呀，芳芳啊。进来，天子千里，风烛之男人大美我吃亏，想我是菜花，每日把杯。 在了浪三万，哎呀难为情的了。 婶婶，你快点起来呢，哎呀难看了，起来呢。 金钗瓶很厚，我你脚大一把拎起来。 戴笠妈妈 眼睛呆呆，那他个蚊子咬那个是草根子头了孩子喂。 阿芳啊，你都婶婶神经浪想不到正然的呀，不好是有他刺激的，那一定要刺激嘛，这样放烂漫病的呀，现在也老放漫病的这位，爸爸。归根到底嘛，总归希望你能够原谅你个。 记心为发放啊我可的水底下里是滚油我们去斗的花也是 是来搞的呀，真是为金亏了，好在我们来，哼，一打一挡，一吃一唱，真真嘎嘎，虚虚实实，都有几个。那可呢，秉公八好，百里多钱，我有嗨嗨歪歪的眼力啊。恁这个周公倒是头好过啊，我那里想的。电影公司的导演哪能不来听人都开个价啊，这就凑够是几万三万。哼，马勇哥啊，我李芳芳不是三三个小人仔，恁这个苦女乞丐不会上当个，有眼力嘛，我离开哭吧，不要那大庭广众面的，我也是噻。 老师弟啊， 何天？ 你自家人啷讲转呀？用不着恁来凑住吧。 这个你们不来开开的是，你拉去， 俺不要开这个。 今朝我要带万里人，我那这个臭子里啊，统统的要接人。 哎呀呦，老师弟呀、啊，那天我正倒霉子了，点啥子个人子啊？鸡肉也接了，上了分到半个门第，但你屋里想来搞起那个事体，接了接了呢？ 哎呀，当初 娘的，我就拿个张壁纸马上后备箱一倒腾，阿是那是干？ 哎呀，这好办事嘛啊！当初人光难得来拉拢我，我反答应难得，现在人光多打一步，俺这个才是真不干我难得。 哎呀，芳芳，这个老师弟是你们的生人，我举门的是举我呀，我等着生生在当时的个大了孩子呀。 芳芳，千错没错，你说你总归是自家人呀。你说啥了哈？七七八十来来往往，一直开几个往事浪一 样。阿爸，我晓得个，那位爹们你弄个张壁纸，是为了没办法，咱可怜的面孔，手里的包袱。你放心啊，以我等到婶婶来海外，虽是没办个张壁纸，那爷女婿们同样可以顺利的。对呀，当初辰光，你阿三弄的灵骨来买，我等你娘娘在了那下面 了。没真闻， 这家亲。多么愚根愚配，少爷也想非得那养女的身份，哼！我随即在里拼命。 阿爸，那位爹们你弄个咋比猪，吃得不高的不个手高。 爸爸，害得我同你天天外头人买，心又不得 死。哎，妹妹啊， 我也得管，害得天天个这王叔郎们，心又都带了个王府岗里去管。 比让我六十岁都比你那老二还点。这个两个女人死得了差家弟弟光了孩子，但是死得罗大里都一点点分现实，怎么了？于心来刚地奔着听听，气啥子两个温女人了老的？ 阿弟呀、啊，妹妹呀、啊，本来有两啥闲话我不想讲的，今朝呢到了让太冲淡的点嘛，我要玩是玩的啊，告诉你的吧。到狗血人光再来挑拨我，打芳芳的关系么来不及噻，太爱那的一噻啊！ 听着，芳芳当个你大钢筋担子几个噻，我是这个阿婆，这是我的媳妇，我俩是一家人家噻，难道可难呢？啊！这个今天下来又派了两个的登记摩的人口哎，怪不得你也是，牛奶里水里脏，我是闭门无气的海关。这个在队里发昏，胸口发闷，欧朗洛菲翻出来嘛，各位期待也浪发作灾。 哎呀呀，我个子！ 李彩花是气得了眼巴瞪大呀，啥么子？一个总是几个？我不是听见人家说用美人计，美人计，想不到现在用个美奴计呀！再现在一个总是几嘛？我不还有一个儿子了，害了我。我不想回，马上要算是不错了喂，我哪位粉丝呀啥个呢？哎呀，天 啊！哎呀呀，我个马来西亚的亲人啊，你当时我打字一台起码三百我分了给他一个中队，这个中够的这样。 哎呀呀，上回多个呀，你们得天天弄燃起来给起噻。那么叫你娘你是谁搞的鱼的哈古法呢、 哎、你哪可能人家先 我那是浪子的 两家的一日哭一日呢就像比浪心方方爱里得了浪过来那么你为啥要哭呢因为爱的们是三个人一个婶婶一个娘娘一个阿婆人关系在自家的亲眷但是让思想固定上下个距离实在太幼稚。你看，李多为这个十万块洋钿，摸金摸银，种种变异，真是人地三家费又可付了。给他所有的人在了浪口，三个口我生吃薄西。今朝对于我们来讲，还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悲剧。现在是受伤的辰光，应该得着。娘娘， 哎， 婶婶。你到时听我讲一句吧， 等于马上寻死我嘞。余生没讲，现在你每一句闲话，随时同你讲。所以谁彩花到金彩屏三姑娘上次发定要进行审判这个，祖祖敬敬，恭恭敬敬。 六十岁的心态，我跳到喉咙口。哎呀，眼睛关子完了，谁绝对不去要讲啥么子，找性命交关的。老乡，你怎么激动子眼睛盯到你了浪口？ 这位的群众呢？因为口杆子吹过的滑稽表演，现在口气真不开口，当时还要仔仔细细听一听噻。 新芳芳，千万女，不知刚子罗句哈，就是开分开，眼里头。 已经顾住我了。 哎呀，阿芳，那天可怜，你说你也是俺耍的了，我于是不走。你俩搞的因为他一双眼心在儿子了，你可没别哭啊！假使是俺们，那你俩搞的狠狠接批评一顿，让你受的教育们还是应该的呀。 对的呀，你哪怕骂你几句，打你几句嘛，你才够接待的呀。 你大娘啊，打到重点，别训我。老娘，你看着看着啊， 是，今朝受教育的，应该是我。我应该想到别处，姑娘，婶婶，娘娘， 哎。 一切风为心中送贴，你同志们，你好好。 心方方皆有是心。神仙我懂得了，什么是假，什么是真，谁是眼泪，谁是神，真有有我心分。明仙我懂得了，今天得是否定的，你们俩一混混太不清，所以冷月心得真迷恋。人我是懂得了，人不是 天家的呀，哎呀你大哥你快点来求求给呢，动作给要上上不是哦，那同意给上教干，那非给个同地爱给个人，哎呀爱那个死他那个小死人呀，你上次那都大在外苦嘞呢， 是那块洋地地不上街不了国家，我可死到了下五百个从英雄好后，我不相信 开定铃声响，邢芳芳眼里卡卡口带着三家的妈妈，不相信马上水也开定了，一上法庭你都学会得明白的。我进去找，不出声来，那大家的陪同之后，硬水泼不冒着你下去，始终不听你做五家， 十万块钱财神上街， 他人都委屈的不相信， 听得大家口一口一句八一年八句的问个， 神明这个大本位吧。 好，刚才请大家欣赏的是这个南方的评弹哈，遗产风波。那我呢听了一点头子，听了一点尾巴哈，我听的自己都笑了哈，因为实在是听不懂。我们中国呢是幅员辽阔哈，那么同一个国家我们是书同文，但是呢语不同音哈，距离相远一点的地方呢互相真是听不懂彼此的这个家乡话。那由此看来呢，我们推广普通话就显得愈发的重要了。不过呢我听不懂没关系哈，只要我们的南方朋友能够听着过瘾，听着喜欢那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哈，再给大家播一个小段毛泽东诗词十六字令山。